第二支翻嚟， 第二支翻嚟啊！ 啊，俾我搏下先。我话好简单啫，心耕细作，抌资源，所有嘅激进民主派号称嘅，即系白票党， 会死鸠晒。 系啊，佢哋未死鸠晒咯，因为只有民主党，佢哋先会做得好嘛，因为佢哋资源够，区议员够，够搭马，佢哋先做得到。咁如果你做同一样嘅嘢，你哋就边缘化咗，下届唔捻使选啦。只有工党、民主党， 仲有民协。 民協啊，咁啊，范國威都仲算半個。 范國威可以，因為佢有做地區嘢。 啊，跟住就加埋，屌你諗乜政治明星嘅，仲有個楊岳橋，即係叫做公民黨。你啲所謂白票黨全家就已經要冚家啦。 但唔係喎，嗰陣時呢個朱凱迪佢第一次攞百萬幾票嘅時候，佢唔係咁激進嘅啫喎。 唔系啊，佢心耕细作，佢好多年噶啦嘛。 系咯，即系如果 其实佢系累积咗好多年嘅， 佢唔需要再走咁激进嘅路线咯。即使系朱凯迪佢， 咁我咪话咯，咁你仲有几多个？咁我话啦，你其他嗰啲，喂刘小丽都好彩啦。 哦，刘小丽好彩。 我讲认真啦，咁我话啦， 刘小丽真系靠个 Facebook 镜头， 冇镜头嘅。就唔抱头，咁你哋基本上就系咩都唔做，啊，就净系谂住搏镜头就会选到，系嘛？即系好似有啲人咁啊，希望做一个几千人听嘅网台节目，咁啊选到立法局议员一样啫嘛。但系而家 Facebook 唔系你谂啊嘛 ，Facebook 而家你唔俾钱，你够唔够？而家最多人 like 同 share 系边个啊？咩网啊？咩新闻网啊？ 时民香港好似 咁啊，系咯？点解啊？因为人哋俾钱啊 嘛！ 你而家你一揿 Facebook 最多弹出嚟嘅就香港01，系咪啊？ 咩叫做咩 top pick 啊？嗰个 哦，嗰个经济部嗰个系啊，嗰个上得好快啊！ 因为嗰啲全部俾钱啊嘛， 系啊， 咁你唔俾钱， 喂，仲有兴新闻员都廿几万啦， 系啊，因为人哋俾钱啦， 一百毛嗰啲真系毛都唔见你啊， 系啊， 你唔觉得唔见咗一百毛咩？ 你因为你要俾钱啊嘛。 佢冇俾钱咯， 你唔俾钱 哦，系喎，你咁讲，我真系最近好少见。 系咪啊？咁你而家财雄势大 嗰个好多喎， 系啦， 吓连镜头、 巴士的部都有， 系啊， 哦，巴士的部系好密嘅， 好密。咁我话人哋肯有资源肯俾钱，你冇。而家包括苹果日报都开始跌啊，系因为你唔够人哋肯俾钱。Facebook 而家就系玩呢一套， 系啊， 你资源唔够人哋，你成日谂住我博出镜，所有嘅。除了苹果日报根本已经薄过张纸大家睇到啦冇人睇其他嘅全部已经系喺晒人哋嗰边而家 Facebook 你玩得最叻咩而家 Facebook 都要讲钱一讲钱你都输。 即系我觉得呢最近呢两三年呢一个本土派兴起呢啲人呢就系重视 Facebook 嗰个 like 呢当个重视民意。因为佢觉得 Facebook 个 like 就系民意。变咗呢佢哋好受嗰个网络嘅影响变咗呢你好多啲不负责任嘅留言好多好无耻嘅嗰啲留言好似陶杰呢种咁嘅人呢系会喺 Facebook 好受欢迎。但系呢你到到现实就唔系嘅。去到投票就知道噶啦，我觉得嚟紧大飞讲得啱，你如果玩 Facebook 啊，一年后啊，我可以话俾你知，你泛民所有嘅 Facebook 都会差唔多可以冚得期啦，因为咧大家都睇唔到啊，因为咧人哋肯俾得钱多嘛，又咪冚过晒你啲嘢咯。喂，真系噶，市民香港而家日捻日都见到嘅巴士的报系嘛，跟住个 topic， 哇黐捻线嘅多捻到不断咁，喂我睇唔翻以前。睇开嗰啲嘢， 好彩我哋仲有份方向报，顶住，屌系咁搏命出报纸，屌你顶住，屌你又俾真系 咁鬼求咗你 啫，唔系方向报啲不自量力系嘛，真系老实讲啊，佢哋啊就好似嗰啲咧，即系老实讲啊，佢哋就唔系后底乸，佢哋好似嗰啲咧管家见到后底乸咁样唔得噶，你太重佢害死嘅，诶咪俾人话咯系嘛，你咁多事做乜谂嘢而家 吓，打埋你啊， 望向狗系嘛，系嘛，老实讲啊，我哋。我建议你哋咧都系做翻后底乸角色啦，佢哋中意听咩，你咪讲乜捻嘢啦。诶，啱嘅，拉布拉鸠死佢，拉佢老母臭閪，得咯， 包围佢， 屌你老母，一个人都包围佢啊，系嘛？ 林家杰都要去， 冇错啦，我一个人包围全个立法局啊，几百人， 我向冇精神支持你，精神人， 喂，我一个人包喺我身上，过嚟。 唉，你再系落咁样落去嘅话咧，就会出现周星驰嗰句噶啦。 吓， 兄弟上，我喺后面掩护你。 头先我啦，头先系啦，冇错啦。我头先亦都Tony Choi 讲得啱，即系而家呢啲所谓咧民主激进派，就好似 赌侠1999，边讲啊？ 喂，嗰个叫做啊死啦！一时间醒唔起，刘德华咧个角色叫阿 King 哥吓，咁啊教法骨龙赌马，咁咧但系咧，屌你赌咗几日咧，一毫子都唔买，咁啊净系打电话咧就叫人吞面，系嘛？咁佢讲得嗰句说话其实好啱噶。喂，你想好刺激咁样输啊，定系好捻闷咁赢？而家民主派或者激进派就系想好捻刺激咁输嘛，佢哋唔系想赢噶嘛，因为知道冇得赢。所以咪宁愿好捻刺激咁输咯。问题就系、是，其实无论坦白讲啊，我作为一个病态赌徒过来人，只要你留翻少少本钱，你仲有机会翻身。你所以输晒所有本咧，你一定冇得翻身。 即使你而家谂住打场漂亮嘅败仗系咪啊？ 佢哋咧唔系要打场漂亮败仗啊，佢哋咧系要好似放烟花咁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世界人都知道。 唔系本土派就系、 是、一分钟玩捻完， 本土派就系放烟花烧尽咗。输清光噶啦，唔会再 系啊，输清光噶啦，系啊。 咁你而家就争自决，但系自决一 DQ 咗，我睇都翻唔到身。咁而家就剩翻你啲所谓激进民主派， 即系得把口嗰啲咧，理念型政党。坦白讲啊，理念型政党说穿咗就系理念型政棍，因为咧净系以一个漂亮口号困鸠你，但系样嘢又又烂又石身，最好你就乜捻都唔使做，就坐喺度可以收钱。边世呢个世界边咁着数噶？所以佢哋好反对民主党嘅，因为民主党嗰套佢学唔到嘛。佢哋咪讲另外一套，觉得民主党唔会去模仿佢咯。咁亦都模仿唔到，因为咧做开地区工作实干嘅人，屌你突然间你勾勾一句出嚟又博呃500 like 1000 like 啊，冇够用嘅，俾你呃10万 like 都冇用啊。 何况呃唔到， 何况呃唔到。 同埋嗰班人嘅支持者咧，仲讲紧一句民主党卖香港，心谂你讲到今时今日你仲讲紧嘅民主党好似都 唔系，因为同阿梁家杰一样啦，佢活喺2012年啦。 2012年之前咧， 吓2012年仲怀缅紧嗰只嘅风光， 冇啦！而家你仲讲呢样嘢，老实讲啊，民主党今届最戆鸠咧，就系嗰个叫做胡志伟。胡志伟讲咩啊？叫希望咧以即系唔知，好似系泛民让步换政府唔 DQ 嗰四个议员啊嘛，讲完出嚟即刻俾嗰几个议员屌，喂！佢为咗你好咋，佢使乜讲嗰啲说话，系嘛？ 屌人哋赢鸠梗嘅，屌你都唔系你啊！ 佢出嚟选赢鸠硬嘅个位，我老实讲啊，你边个可以挑战到佢嘅地位啊？佢要再选啊，下届都系佢赢，佢如果唔交棒嘅话，都系佢赢鸠硬。 而家会泛民初选，嗱噏几句啦，唔好再讲。泛民初选，屌你真系唔捻抵得。你而家你所谓范国威又好，你咩都好，咪而家人哋咪工党咯。因为到最后尾最坚实都系佢噶。你而家你睇下你呢、這个。狗势你都睇到噶，点样候补啊？如果姚松炎即系佢都系做实事，比较即系唔系理念型，佢真系有啲嘢系做紧嘅。呢、這个人佢输咗都唔到你冯检基啊，都要到民主党。 哦， 呢、這个系正正式式而家摆出嚟嘅局面。人哋本身香港人而家就需要翻呢一啲务实民主派。 其实咧，即系讲真，即系咧讲真咧，你阿冯检基佢都有做地区工作，佢都有心耕细作嘅。问题就系、是、你去到呢个年纪，你仲唔退休，你仲唔交棒俾下一代？即系咧，坦白讲啊，如果你民协啊，你又派个第三梯队、第四梯队出嚟嗰个叫咩名嗰主席啊，叫莫家贤啊，系嘛？ 即系走咗啦。 即系咁讲啊！如果佢唔系当时你阿冯检基唔系乱斩到个位咁样，你觉得喂？是你可以出山救逢救民協，就是沒人可以救到，喂，你太高估自己，太睇小你啲队友啦。而且如果你泛民是一致达成，佢其实是想咁㗎。泛民如果一致推举你，问题而家唔会呢。喂，因为你反逆潮流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好似嗰个人大政協啊，人哋讲撚到明唔俾啲袁副子弟入去嘛，你嗰个叫做乜撚嘢啊？吓，徐大统个孙啊，係咪你諗住而家仲可以吓呢个叫做咩啊？攞住上海皇帝的余威啊，吓唔系啊？ 要解释一下边个系徐大空嘅孙先， 即系范徐丽泰嘅仔 啦。 所以范徐丽泰近期咁搏命啊，共产党讲乜都啱，以前都讲啲人话，而家连人话都唔讲，就系搏个仔，点知闸都入唔到 ，over 晒啊，大佬。 系讲到 over 晒，但系而家闸都入唔到，人哋唔需要你啦嘛，你旧电池 系啊，冇够用啊，呢条旧电池。嗱，咁老实讲啊，而家呢个补选咧，其实我哋唔应该多讲，因为咧系冇收视。拖低啲节目收视， 讲乜啲有收视嘅？ 系啊，我哋唔系啊，即系坦白讲啦。而家我哋讲芒果佬都唔算好收视。 嗱，我讲噶，而家沸沸扬扬啊，即系城中热话。 就是芒果佬就告 Darling 五，我哋比佢劲好多喎、啊，系咪啊？我哋嘅对手系腾讯嘛？ 哇 哇，同芒果佬挑战 Darling 啊，唔系告啊 Darling 啊，两件事喎、啊，讲嚟听下。第一，腾讯竟然啊警告我哋啲咁嘅小网台，证明我哋真系啊有多少影响力？ 唔系，即系老实讲啊，我都 惊唔惊啊，大肥， 我都好愕然。 或者我哋常在喺 YouTube 嘅，有 YouTube 顶住。 嗱，我哋因为其实系下昼嘅啫，咁我哋咧收到个 PM， 就系星期二得到个 page 收到个 PM， 咁咧就系、是、对方咧就系、是、一位陈女士，陈小姐。咁呢位陈小姐咧，send 咗啲咩嚟咧？佢就系话佢哋咧系一间公司叫做，你等我睇下先啊，叫做 Weber Sandwich， 好似叫 Sandwich 啊嘅系。嘅公司咧，传讯公司嚟嘅，咁、其实系腾讯嘅公关代表。咁、咧，有关我哋呢个节目咧，佢贴埋条 link 嘅就系、快闪101第五集嗰个咧，就话印度政府公布42个中国 Apps 咧就系、是、危险程式。咁咧，大 N 我未听呢节吓，未听呢集吓，所以我都唔知大 N 有啲咩嘢，有冇啲咩属于诽谤又或者点样啦，或者抹黑呢个腾讯。 我哋撑言论自由。 嗱咁咧，腾讯咧就话咧希望作个以下澄清，咁咧就希望我哋咧，即系老实讲，我亦都唔会同你澄清啦，因为我唔知啊嘛，我怀疑，我都怀疑你系嗰啲间接程式嚟嘅，系嘛？咁我冇可能，冇可能会向你屈服噶，系嘛？咁咧，佢话啦，腾讯咧视用户私隐及数据保护为首要任务，我们的产品并非间接程式，同时我们亦绝不容忍于产品中使用相关程式。喂？呢样嘢我好质疑吓、我们对有关指控非常重视，并会作出适当行动澄清相关。唔会，真系唔会你咩？ 究竟咩行动咧？ 咩会啊？吓、啊？喂，你讲下大肥， 话要科金啊，大佬，唔系边有钱打官司啊？好重要啊，大佬，我打你唔得啊！阿大嘅应该要收科金，我最多抽三成嘅啫。你明唔明？其实有乜情澄清啊？一来。阿大嘅喺美国，你告佢。第二，我哋可以登一段声明出嚟，就系话 唔使登啊！屌你系，以后所有节目啊，下低细细只字细捻到蔡康年嗰个啊，唔系蔡康永啊，蔡康年咧，本台咧乜嗰啲咁嘅牛熊证咧就可食可地，今日价格咧就点样点样，跟住咧就系、是、咧牛熊证咧可以嗰个价值咧可以为零或者变成零系嘛，咁啊所以咧所有嘢都唔关我的事啊，乜捻都唔关我的事嘅、啊，用急口令练嗰36个字， 个节目嘅内容咧可以关我哋事，又好唔关我哋事系啦。 哇，我哋讲 我哋咧我哋节目系以言论保障言论自由为主， 系 啊，所以咧样样嘢咧都系以言论自由为依归嘅，啊，咁啊，对于腾讯咧，你哋嗰个澄清咧，老实讲啦，我都好有质疑，或者你除非你可以有啲咩证据俾我睇到你哋唔系间接程式啦，系咪？ 系啦，啊，最紧要如果你哋咧。科金支持大 N， 科够10万，我真系最多抽三成，跟住我叫大 N 道歉嘅啫，咁啊齐落晒袋， 一人执啲啊， 一人执啲，执啲， 或者帮你买啲洗头水系嘛，得唔得？ 会听 啊，都 OK， 你唔写地址都得噶，你叫想买洗头水， 系啊，跟住我寄唔到俾你就得噶， 系啊， 唔系啊，腾讯嘅财力可以令到我哋所有人每人破产100次以上， 哦，咁啊，到时我都会好似 执捻咗呢档嘢啦， 唔系，我哋可以合学黄杨达同埋呢个 Darling 一样，你哋科金跟住黄杨达抽三成，跟住 Darling 五咧就收咗嗰几皮嘢，跟住到真系埋身嘅时候就系、是、我而家同你道歉，咁大家都袋咗钱啦， 一家便宜两家赚。 系啊，到时我都会讲啦，其实我系再睇嚟嘅啫，大 N 咧摆上嚟，其实我冇听过摆上嚟，咁咧因为我又冇听过，我又摆上 YouTube 又冇听过，咁 YouTube 又再睇嚟嘅，咁应该 YouTube 顶住先， 有个大佬顶住啦，你去搵 YouTube 个大佬系边个佩奇啊嘛？嗰个犹太人嚟嗰个佩奇系嘛？ 啊，所以咧就我哋咧就同 YouTube 倾，咁啊，其实咧 搵大佬撑啊， 系啦，咁啊，即系证明我哋咧系有影响力个一份冇力量嘅二字时报咯。 啊、大 N 一定的地位、啊、是比这个所谓王杨达和这个 Darling 是高的咯。因为我们挑战的巨人是腾讯、啊、他们挑战的是芒果路。 是都不可以讲挑战的，即是我们刚刚、啊、大 N 的节目可能有些说话可能刺中了人家，人家就。 是因为这样你刺中人啫，但是人家都要腾讯留意你你才刺得中的。 是啊，腾讯不用留意你，他给钱一大堆那些叫公关公司，公关公司帮他筛选下，读读都看看有哪些抹黑他，有哪些出来讲他坏话。 自己自吹自擂下都不得的，你真的。 啊哦，是啊，你望下啦。嗱，咁我哋呢段咧，我哋到时会将佢 cap 咗出嚟咧，就俾大家睇嘅。 啊，即系等下我哋警告一下我大 N 啦，以后小心啲啊，最多腾 X，嗯，X 信。 其实都唔使嘅，老实讲啊，嗱，呢个咧你要腾讯要答复我一个问题就系咧，嗱，呢个我系听大肥讲嘅，如果有咩事咧，讲大肥，佢话俾我知，因为当时咧佢系俾一个叫小军嘅人物咧不断追击啦，跟住佢哋开咗啲嗰啲 WeChat group 啦，系嘛，咁啊嗰个物体咧就摆咗啲咸片上去嗰度，转头就话有公安打电话俾唔知边个啊嘛，系嘛， 系啦，冇错， 咁你唔系间接程式系乜嘢啊？专头有公安打电话俾腾讯用户屌你， 我知吓，唔系间谍，我摆到明嘅。 哦，系喎，咁咪间谍啦，系公系国安程式系嘛？ 我哋为国家服务，点会间谍啊？ 哦，系喎，即系啊！如果你咁讲，我光明我啊，咁我错，真系唔系间谍程式喎。你原来是国安程式啊？ 系啊，冇错 吓。你将喂你系咪公安打电话俾你腾讯嘅用户嘅？你解释俾我听啊吓，系咪先？所以咧，你我有理由相信你呢个系一个有公安程式咯，你唔系间接程式系嘛？ 我哋共产党做事永远都系吓喺阳光底下， 光明正大嘅，摆捻到明打边啊你嘅，喂你喺度写嗰啲嘢唔啱喎，屌你老尾，你系咪想死啊？系咪想去陈城监狱啊？啊，对唔住啊，唉，真系大人不见小人过，我即刻删除咗你啦，咁样啊，系咪咁讲啊？ 但系当时你听到呢个电话会唔会有少少唔信噶？ 唔系佢听，佢啲朋友听。 哦，咁样，成日打 俾咩？公安打俾佢啊？ 系咯，成日打俾咩有包裹啊啲咁样噶嘛？唔知叫你翻边度 处理啊嘛？喂，讲翻芒果佬，我哋虽然比芒果佬高段数，咁但系点睇呢单嘢？ 嗱，老实讲啊，即系。嗰、那个叫做咧陈秀伟咧，佢话黄毓民经营， 唔系陈秀伟，好毒 ，Darling 啊 ，Darling 唔系 ，Darling 唔系，我哋要澄清多样嘢，你啊，吓人肉 Google 你要拆招牌啦，上个礼拜节目啊， 噏错嘢，我知道， 噏错嘢，郭伟 加标， 系咩含加标啊嘛，咩郭伟强，郭伟强做捻咗议员啦、啊，喺港岛， 点知大家跟完实，跟完噏错， 系啦，我都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系啊，好奇怪，点解郭伟强啊？你讲我跟住讲，我时间升起啊嘛，因为你脚权威啊嘛，系咪？点知你当？冇晒， 即系好似 Google 其实都唔好可靠，因为 Google 嗰啲咁 多人摆上去噶嘛， 冇错， 好多嘢可以留噶嘛，吓、啊、咁所以咧，我哋更正翻就系咧，邓家彪就唔系呢个郭伟强啊，咁啊，我哋要讲翻咧，呢个芒果佬就系话呢个 Darling 啦，就指控啊黄毓民经营嘅 My Radio 咧，就系经营黄赌毒，黄就色情事业， 黄毓民。 哦，芒果得唔得咧？芒果系啊，黄色噶嘛。 系啊， 哦，赌咧有啊，佢有跑马节目嘅嗱，又有赌波节目，教人分析波盘系赌波嘅，唔系欣赏赛事噶。因为咧，我咧老实讲，我系奉行咧就赌波不睇波嘅，你千祈唔好叫我睇，我顶唔顺吓。净系嗰十五分钟中场啫，我顶唔顺啦，要落街食饭啦，系咪？所以咧，我系唔睇嘅。我你俾个你话俾我知赛果得噶啦吓，其实同赔率同赛果，我都冇乜要求。咁但系赌咧呢样嘢，好似有少少咧，就即系咧有啲 穿凿附会， 穿凿附会 嘅。黄毓民话：虽然我唔支持港独吓、啊，但系咧就港独同埋谈论各样嘢系冇问题嘅。咁啊，黄赌毒咯， 佢系讲过毒咩？ 台独得唔得？ 个毒咩？ 你台独得唔得？ 台独得唔得？ 唔系啊，佢唔系讲毒品个毒系毒瘤个毒咩？ 冇讲明边个毒喎，黄赌毒啫嘛。Darling 喺节目讲黄赌毒啫嘛。 唔系啊，佢写出嚟，写出嚟 。毒品个毒啊！ 所以咧，你哋帮佢淫甩噶啦。 呢个都有，因为咧， 我哋嘅芒果佬个仔曾经喺大陆涉党，所以咧咁啊喺基于咁嘅咧，佢呢个逻辑嘅判断。 哇！你咁样讲啊，阿芒太又要以泪洗面噶啦，个仔坐捻然间放翻出嚟做翻好人啊！屌你老尾，你点都唔放过人哋嘅？ 我冇唔放过佢啊！我打令唔放过佢啫嘛， 唔系我讲打令啫，我唔系系嘛啫，咁扑街嘅。你哋喂，早两年你仲有嚟上嚟斗利是冚家产，而家反转之徒就 系系啊，你又有仔， 咁扑街嘅。吓、哦啊、你话真系生仔冇屎忽嘅咁讲法，系咪先？ 个样都可能未必有得生嘅。 唔系啊，即系咁讲唔啱数啊！喂，你早两年仲系人一佢斗利是吓、啊，太后贱，太后食人哋萝卜糕系嘛？屌你老味！而家你反转头就人哋黄赌毒，咁唔啱数喎。 点样唔啱数啫？大佬，人哋都话啦，黄毓民系紧跟黄杨达路线噶嘛，系 所以而家黄毓民叛变啦。 黄毓而家黄系黄毓诶，黄杨达支持黄毓民啫嘛。是咪啊？人哋做节目已经开咗讲噶啦，黄毓民只不过系冇论述，系只不过佢有生跛啫嘛，净系得几句口号，所有嘅论述就系陈文加佢，然后佢哋总动员去支持黄毓民啫嘛，系咪去撑佢？ 冇啊，佢将我嗰个讲法。只系抄，只系插咗佢嗰半嗰一拳嚟讲啫嘛。我嘅讲法，完整嘅讲法就系、是、黄毓民就系靠热血去到吹鸡，热血就系靠陈云提供理论，陈云就靠黄毓民提供政治能量去推，帮佢推。咁但系问题咧，就黄仁达依家咧就净系讲咗佢自己嗰拳啫嘛。 唔系有个问题就系、是、咧，陈云根亦都唔系咩论述啦，亦都唔捻得啦个论述，因为都讲出嚟都笑死人嘅。根本其实唯一有论述都系芒果佬。不过芒果佬咧，坦白讲，都系跟咗陈文呢个黄仁达路线先至输。点解咧？因为佢已经唔讲嗰啲地区工作啊嘛，又唔讲照顾老人家，唔讲制药扶倾嗰啲嘢啦嘛。 佢唔讲得， 所以咪冇晒嗰啲基层票咯。 佢唔讲， 基层票就系刘小丽嗰度咯，所以佢得两万票咯，就系咁解啫嘛。 仲摆咗个老美男喺度，更加唔做地区工作，食薯片。 以睇马京同食薯片为主啦。 咁唔紧要嘅，因为基本上有冇佢喺度都冇噶啦，都冇地区工作噶啦。 我哋觉得咧，嗱，因为咧。如果你话以达令五咧呢个陈述咧，我觉得其实我都系反对嘅，因为咧我都有接触到一个接近芒果佬人士，即系佢哋嗰边比较喺偏门少少嗰边嘅行径咧吓，芒果佬绝对同毒品冇关，佢一定冇反毒， 但系佢同东方日报好熟噶。 诶、哎，佢打工啫，咁人哋有关同佢喂，咁佢落去打工啫，呢个有乜问题咧？我觉得你咁讲唔啱，唔公道。嗱，因为咧， 因为嗰个人嘅本身嘅资金来源就系可能或者牵涉同毒有关，而系佢咁样唔觉意或者可能牵涉咁样起咗家之后，然后赚到嘅钱，然后会俾钱你嗱帮佢打工， 太穿作富啦，即系 佢而家都冇做啦。 唔系嗱，首先第一件事，佢头先嗰种讲法咧系似一个人 feel 嘅，嗰叫何志光，何志光咧就系求求其其立到啲嘢咧就会穿埋一齐咧就成为一个古仔嘅。 但系我冇嗱，我冇何志光咁好肯定咁讲，我系话牵涉或者可能 咁啊， 所以咧我就一定话，我一定要咧就作出一个咧理性啲嘅判断。咁啊，如果你头先所讲嘅系成立嘅话咧，持有呢个希慎兴业嘅股票 都大镬， 又或者买个希慎兴业起嘅楼，又或者咧喺希慎兴业打工，你哋都系涉毒， 唔止、啊， 因为利希慎咧就系卖鸦片发达嘅， 仲有， 所以喺威灵顿街俾人打鸠死咗， 仲有一间啊， 系， 如果你系买置地嗰啲又点咧？ 我置地系东印，即系东印度公司，即 系就 系 咯， 即系毒贩， 咪就系咯，你有置地嗰啲， 咁喺高罗士丹大厦翻工嗰啲都系涉毒噶啦， 我哋 哇好啦，大镬 巴闭，啱啱挑战完腾讯之后，又要挑战置地，又要挑战李希慎，又要挑战埋啊东方，唔系我哋都话，真系 本死无胆，死猪爬滚水落嗱，如果俾人告到破产，我哋执捻咗档嘢，改个第二个名开档唯有还翻， 我哋改星期三做节目。 星期三得到啦，唯有喂，一个礼拜可以改咗七日嘅啫个名，屌你咁星期二咪唔甩做咪改星期三咯，之后如果俾人告金咪星期四咯，屌有鸠所谓啊！ 好似星期二档案改成星期三档案啫嘛，系咪啊？有星期日档案冇所谓嘅，执捻咗佢都随时得嘅，系咪？ 不过咧呢件事咧，我睇到最后尾《二月时报》都系咁嘅，因为咧网上炒花生，希望炒到人哋记忆翻有黄杨达， 系边打 呢个人啫？ 边度睇佢啊？嘥鸠气都冇人睇。 系啊，但系起码而家真系听讲 话，喂，佢哋收视得200啫嘛。 咁我唔知喎，我真系冇听 過。唔系陈文最经典是个半日都系零，哇，真系好嘢！即系自己上去 testing 揿一揿嗰一下都冇啊，即系摆完上就算啦、哦，走。 我因为嗰个 YouTube 啫 ，YouTube 咪咁都够样衰啦，系咪啊？ 咁 YouTube 冇啫，因为人哋睇佢哋自家平台啊嘛。 系啊，你明唔明咧 ？YouTube 啊，话俾听啊，初时经营好刻苦噶，好多节目系100 view 都唔够，因为如果你初做咧，冇人睇嘅时候咧。你上唔到去噶，上到300嗰个阶梯咧，先有机会扩散嘅，先有机会人哋即系有机会睇到你嘅。如果唔系啊，系连睇都唔会。 喂，我喂大家讲紧呢个系陈文国师啊嘛， 但系我 觉得零嘅最恐怖。 呢、這个其实系啱嘅，因为点解咧？佢哋中意督数嘛，零督大100倍都系零啊嘛。 个问题唔系呢样， 佢连督一下都唔督、啊。 而家个问题，而家个问题最大镬嘅地方就系、是、佢自己嗰个 view 数。是细个嗰啲有抄佢笑佢嗰啲有嗰啲人嘅 view 数喎。 我当然所有笑佢嘅 view 数都多佢好多嘅。 啊，即係帮有台买广告，即係正规公 阿黄 杨达啦。嗰个分分钟个 view 数高过佢喎。 高好多。喂，好多嘲笑佢哋嘅嗰啲有台係好多人听。因为佢哋呢係成为咗笑柄㗎嘛。係咪喂你呢班真係小丑嚟㗎嘛。係咪唔笑你哋笑边个呢係咪咁当然啦即係提供呢啲笑料呢即係大家笑一餐就算数啦。咁所以呢我头先都觉得呢芒果佬无论啊点样都好啦因为我收风返嚟听埋埋呢佢最多系黄铜岛嘅啫涉及。即係以前喺九龙城寨收飞睇脱衣舞咁最多系黄啦係咪咁就赌啊跟马德收外围嘅最多就系系咪 我自己买啦。 咁自己买又折头呢嗰度悭返唔少㗎嘛。 喂你唔一芒果囉又品人咁样讲。 我唔怕呢两样嘢我有即係收到风㗎。 咁你咪提出证据你唔系啦。 係啦你系咪又跟个马德收外围 呀係呀有冇你咪提出证据吓、啊、你要证明咗我讲嘅嘢错嘛。 要全发 嘛。同埋我哋全心全意系全心相信㗎嘛。 使传召马德而家喺澳门坐监。 係啦。 一世都出唔到返嚟㗎啦。马德60几岁去判咗25年你话出唔出得返嚟出唔返嚟。但係好多跟马德搵食嘅人见过芒果佬㗎嘛。有帮衬佢㗎嘛。是咪咁到时可能好多证人出嚟喂交教定咪喎嗰时你收我几千係咪 所以咁拍纸簿出嚟你就晒嗰啲数字。 咪呀冇得告㗎因为你一告喎传召人哋传召出嚟你可唔可以证明自己冇收外围 同埋呢芒果佬呢係一个好重视家人嘅成日话祸不及妻儿太后以泪洗面又要你搞我嘅孙又要搞我个仔。所以呢佢一定唔会贩毒。如果唔系佢点会叫个仔吸毒呢呢、這个逻辑一啲都唔对头。佢、哦、一定千方百计唔俾佢食。亦都唔会做因为佢唔希望自己嘅仔吸毒。 哦哦、真㗎喎真係嘅卖白粉嘅人呢一定唔俾屋企人食嘅。呢个真嘅。 是不是啊点会呢、嗯、所以呢证明他真的没事。 啊没错。同埋我因为听埋埋从来没听过他跟买白粉的人有关系的。即不是说即帮人写下东西咁那些没得讲啊但是呢即不会好像去到马德啊那些咁 close 的。啊 你大飞而家咁样讲，可能有人啲节目嘅话，你漂白黄毓民， 我习惯咗啦，我习惯咗，我冇话我冇话社长咁紧张嘅， 漂白咪漂白啦，屌你，我好捻赞扬黄毓民添， 系啊， 佢几都系黄色噶啦，芒果佬嘛， 漂黄，最多都系漂黄，漂唔到白， 你话唔系点啊，大佬，我哋嘅社长姓黄噶嘛 ，Raymond Wong 啊嘛，系咪啊？ 唔系我 咁唔系黄， 唔系我哋喺度讲真话，因为咧老实讲啊。我哋咧唔能好似本土派咁咧，为咗你要取信於人咧，讲一啲作一啲大话出嚟，又或者好似而家啲激进派作一啲大话出嚟，就话政府点样点样，又话一地两检里面会发生啲咩事。喂，你讲出嚟都得啖笑嘅啫，真正要拉人就唔使踢你入去，系嘛？公安踢你入去，跟住带翻大陆噶啦。屌你使踢随时帮你翻上去啦， 系咪？陈成建啦，已经 唔系啦， 快啊， 唔使嘅。 所以我话根本上一地两检。 有问，即系唔系冇问题，系有问题，法律依据上，但系实际上就唔会造成个效果，就是、因为有一地两检，你方便咗你拉上去，拉你几时都得啦。 唔系咯，唔使地两检都拉得噶嘛，而家问题。 自由讲完啦，呢节 系啦，呢自由讲完啦，咁下一节翻嚟再讲啦。